眼神，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得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又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何必抓回 baby 都不想当。 爱上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我是望着你像密密画满的记号，纵是幻现那张单票，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，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

我要化身变成美丽公主，公主只要有。